长柱上把这个打漆看作是头等大事，一再跟大家打招呼啊，无论是堂里向这个人还是禅堂外边的，就是堂里堂外，都围绕打漆这件事情进行运作。那么特别是禅堂里向的人参加打漆的，更要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投入到打漆里边去。这是作为常住所期望的。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啊，不一定。有很多人，说是来打漆的，那今天还有人来呢，我是来打漆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说是来打漆的，但是呢他就不做打漆的事儿。啊，有的人，哎呀，那我要弄一间房子住住啊，他一个人住在里头呢是不打闲差的，我还要想念念法华经，他的自己都有安排的，他是不是在打气呢？你问问他，他是不是在打气啊？还有的人呢，请问和尚啊，这我烧香吧行不行啊？这不哪弄得来的这些事儿了？啊，诸如此类的都不符合常住上打漆的形象啊，甚至还有很多的人，这从本来就不是来打漆的啊，就是来看看的啊，能混一天就混一天，不高兴了就要跑了。这是常住上说不愿意的。但是我们作为小府的人，都要有一个交代，既来打漆，那就要全身心的投入。说来就来，说跑就跑了，这像怎么回事呢？广门寺这个门庭，就是这些地方呢令人不满意的。难道说打漆这件事情不好吗？所以说禅宗这一法是对某些人来讲呢是难的，不想身体是进入这个门了，心呢没进来。今天还要请开示呢，最后一天了，这是临到我把这个请开示的时间就摆在这个时间，请开示就是用什么请什么， 你不请开示，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想做什么事儿，啊，精进，大家相互要督促。对于这个用功这一道，宗门下禅念佛是谁？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嗯，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嗯，说是起一行，一个开悟，嗯，什么叫做真理，就这些个问题，什么叫做无记，也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些人他捉摸不定啊，我这种现象，我这个用功，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呢？还是算移情，还是算什么？他自己不能够确认。参念佛是谁？他的主要就是起疑情。如果说我把念佛是谁提起来就有疑情，那很好吗？一提念佛是谁他就有疑情，那你这个人那还是有善根的。那有些人念佛是谁提起来他不得疑情，那可是不一样啊，甚至于还把这个念佛是谁当佛念的也有的，当佛念他哪里有疑情呢？念佛是谁这句话本身就是表达疑情的，啊，关键在于那个谁字。啊，谁就是不确定，嗯，这门外是谁啊？不确定，那他妈看不到啊，啊，还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就有一个问号，啊，说这件事情不明白，这也打一个问号。念佛是谁，同样打一个问号在这个地方。这个问号不是叫你问别人，是要你自己问自己啊。会用功的啊，念佛是谁这一句话提起来他就有疑情，既然有疑情，那个疑情能不能够站得住，能够站到多长，这是要看人家这个，那看自己的功夫了。嗯，疑情是有呢，而站不住。要他站得住，那就要用功，啊，是功夫得来的，站得住，时间也有长短的，啊，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八分钟，或是一支香、几支香，就是靠自己的功夫，啊，功夫在有心用的时候，怎么叫有心用呢？要不住的，啊，这个疑情提起来，情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情呢，这个感情呢，移情移情吗？移情不是感情吗？嗯，提起来的时候呢是有的，一些功夫呢就没有了，这功夫不成熟，那你就不断的没有了就要提，没有了就要提，久而久之，哎，他这个移情呢，慢慢的，本来是跟你疏远的。 逐渐逐渐呢他就跟你亲近了，功夫用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跟你结成不解之缘，你不提他也有。这是有心用的。什么叫做真理啊？这个一还有真的还有假的吗？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是不疑而疑，叫做真理呀。功夫用到一定的用功有层次，会用不会用，生的熟的，粗心用细心用，它有一个层次。那开悟也有层次啊。有人说这个开悟怎么有层次呢？开悟还是慢慢开的，开悟都是赫然而悟，就像我们开电灯一样，这个开关一拉马上就亮了。也有人呢跟你，他跟你就是这个现在的人呢，现在人聪明了，一拉就亮是不错的。那还有那个电灯一拉不亮的，它慢慢亮的啊，有那个无极挑光的那个灯，它就是慢慢亮的。那逐渐逐渐慢慢亮下来了。你要它暗下来呢，它慢慢暗下来。那是五极。我们现在几宗门下讲开悟，拿一个开灯来比喻呢，那就是一拉就亮啊，这叫做开悟。那是没有层次的，一拉就亮，哪有什么层次呢？那是不是这个开悟也有层次呢？开悟是有层次的，人说大悟十八个，小悟无其数，那不是层次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就是我这个一开悟。你们进入，你们以为是一开悟就什么时候都了了啊？不行吧？说是开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成佛也有层次呢成佛也有层次你要是不相信，那个教下有一个六即佛，六即佛那就是六个层次嘛。有理即、名字即、观恨即、相似即、纷争即、究竟即，那个佛不是有层次吗？佛有层次，那就说明了开悟就有层次啊，不开悟怎么会成佛呢？说一开悟就什么都没就了了，一了百了了，那不可能的。开悟的层次，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讲开悟，那开悟的层次就不一样，两个人就不一样，三个人就也不一样，三个样子，四个人四个样子，怎么会一样呢？每一个人走的道路它不同啊。你说开悟的都一样啊？虚云老红也开悟的，我们家来过老红也开悟的，都一样吗？我们禅宗的祖师多呢，都开悟的，都一样吗？它不一样的，这说明了开悟是有层次的。 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禅堂里边这个灯，这个灯都是亮的，一拉都亮，一拉就开悟了，一拉就开悟了。你看这灯光都一样吗？这不一样哎。成佛有个名，成佛有个层次，就是单讲这个六即佛，这才有代表性的啊。动静理常是，行常是尽非，明明随物去，渺渺不知归啊。这是什么佛呢？这叫做理即佛啊。动静理跟佛一样的，心佛即众生，世三无差别。行常是尽非啊，就世上讲，你这个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出入往返，都在生死路上走，都在妄想路上走，那跟佛有什么一样呢？不一样，是行常是尽非啊。明明随物去，你这个念念之间都被六尘境界转。开了悟的人，真正开悟的人，他能转悟，而不是被悟转啊。明明随悟去，自己随悟去都不知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嘛啊。醉生梦死啊，渺渺不知归，哪一天说是我要回家呀，不知道的。这就是芸芸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我们甚至于有的人也就是这个样子吧，不是这个样又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基础上高一个层次的，那就是名字即佛。名字即佛说起来好像是这个地位蛮低的啊，实际上比起来呢，这并不低。在教下这个六即佛讲到名字即佛，在宗门下呢有开悟的，有大彻大悟的啊，在教下要大开圆写的，才能够达到名字位。那现在的这个以上的祖师来比配来讲，像偶益大师，他就是名字佛。偶益大师也是了不起的人呐，也不过是一个名字佛而已啊。始听无声曲，才闻不死歌，放之全体是，反恨自蹉跎。这就是说明那个名字即佛的他的品位就是这种样子啊。那个名字即佛我们都达不到哎啊，哪个有像偶益大师这种本事啊？就举这么个例子。在上边呢，那就是观恨即佛的。观恨即佛在天台教理上来讲呢，要智者大师，那是观恨即佛。观恨即佛在什么位子？那是外凡位，还没有到内凡位呢。这个大乘法就高了，还是个凡夫。为什么讲是凡夫呢？因为他没破烦恼。虽然没有破烦恼，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啊。你看看啊， 天台与法华立这一宗，法华经从这个汉朝传到中国以来，受持诵诵的人是很多的啊，那个天台呢就是以法华经建立寺教，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在智者大师之前解释法华经的人太多了，特别是法华经这部经为法华经做注解的几十部几百部都有啊，自从智者大师解释法华经以后呢，没有人再做注解了，他就是人家大家的评论呐，你就是佛厨师给法华经做注解也不能超过，叫东土小释迦啊，讲这个六地位，他还在那叫做观恨如来，这念念照常理，心心系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这就讲着成佛的层次啊。成佛既有层次，那我们这个禅宗开悟当然也有层次，那是一定的道理。你不能说我一开悟就成佛了，什么都了了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福德具足，能够做得到吗啊？所以修道的人啊，也要知道自己的位子呢啊，不然的话就是说、哦、我成佛喽，我就怎么样子了、狂妄自大。智者大师作为观恨如来做外凡位，因为他没破烦恼，见思尘沙无明都没破，没有破烦恼，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功恨呢？哎，关键就在于他能够伏烦恼，烦恼虽然都没有破，他能够伏不起现行，就这个功能，我们现在是不行的啊，时时刻刻这个烦恼起现行，哎，打一块香板不高兴啊，你怎么打我啊啊，就都起现行哎啊。再向上呢，那就是相似如来，相似如来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观恨如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啊，连一个这个名字如来到哪去找去啊？相似六品位啊，那个叫做六根位，六根清净位啊，六根清净位叫个内凡位，还没到的圣位。为什么叫个内凡呢？他破见思烦恼，破了见思烦恼，没能破无明。那他也有几句话，四柱虽前头，六尘未尽空啊，眼中犹有意，梦里见花红，这是六根清净位的这种境界地位啊。那个在当时的什么嘛呢？智者大师的师父安耀大师啊，那就是这个位子。那他有神，破了烦恼了，他就有神通了。那还不到圣位， 圣位是什么位的呢？大乘法的圣位要破无明，破无明正法身，那才叫真正的圣位啊。啊，圣位也有这么几句话啊，赫尔心开悟，沾染一切通，穷远犹未尽，上见月朦胧。这是叫这个正初入位破一片无明啊。虽然这些个文字我们晓得一点，晓得这个位置的深浅，今后自己用功朝前走，就不会的一番烂胜。嗯，一番烂胜那还是有罪过的，还蛮大的啊。那就是一番烂胜意味着呢，就是未正未正未得未得。小佛的道理多了，太多了，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嗯，破一品无明，进入初住位，然后呢，一品一品一品的破，破一品就是开一个悟，再破一品又开一个悟，啊，一直开到等觉，再开一个悟呢，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样的呢？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依法心。所以人家说呢，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这本来有的嘛，得个什么东西呢？啊，如果是得，那是从外边进来的，才是得呀。啊，我本来就有，那得什么呢？就是回复了自己的本性啊，本始之性。禅宗不像教下，它有这么多的位子啊，那这禅宗也不能说没有位子啊。啊，嗯，就这么糊里糊涂朝前跑啊。教下说的清清楚楚的，你什么境界是什么位子，什么位子破什么烦恼，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宗门下也不能够就那么糊里糊涂就过去啊。宗门下的讲大悟讲小悟，这个大悟小悟什么标准呢？嗯，大悟这一悟悟到什么样子，小悟这一悟又是什么样子？有人问，他说我这个用功三念佛是水，可念佛是水保证的时间不长，这保证下来不知不觉住，不知不觉进入一个状态，就是你这个心理状态啊，用功的这个状态，就是当时的心境什么样子呢？可念佛是水也没有了，他妄想也没有了，昏沉呢也没有了啊。你说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境界啊？嗯，你说什么境界啊？啊，不得昏沉，也不得妄想，也不得念佛是水，这是个什么境界？那有人他就处在这个境界，有人呢他用着呢就用到这个境界啊，没得昏沉呐、啊，我这文不是蛮清爽的吗？没得昏沉啊，你说说妄想，我肚子里像空空如也，没啥妄想。你说我念佛是就记在那的这一笔账上啊，都归档的， 我现在又不识善，又不识恶，啊，又不得昏沉，那你是什么东西呢？这叫做无忌。坐在无忌就是无事。人家说是用功的人呢，有的人呢叫图清闲，不肯用心，坐在无事假里，就坐在这个地方。用功的心态那是千姿百态呀，什么样人都有啊，众生的心性吗？坐在这里头好不好呢？不好。而且这个地方呢还不能住，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都不能住，还要有一个心，而生起心，千千万万要注意啊，应无所住底下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而生起心。如果也不思善也不思乐，我也不住在善，我也不住在乐啊，我就这清清闲闲的，哎，不是蛮好的吗？清闲自在呀，啊，本来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蛮烦的啊，清闲自在好不好呢？啊，这个它不是物因呐，物的因有以则有，不得已就不悟啦。这也是我们禅堂里常讲的，小一小悟，大一大悟，不一是不悟的啊。无论你修哪一法，都要纳到，就是纳入到一这个字里上去。我们说的嘛，随便哪一法你都不能够越开断烦恼。断烦恼大的就有三个层次，见思尘沙无明。见思尘沙无明就是疑啊，对不对啊？你想想这个疑的范围有多广啊，概括九法界，一直连等脚菩萨都在疑这个字里头没跳出去。跳出去疑一点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那可是朗然大脚，大脚大脚就不得疑了。你说这个禅堂这个起疑行这个疑字了起了得起了不起啊？不是说出发心得用这个仪子啊，哎，那个人家都是开了悟了就不用仪子了啊，出国二国都开悟的，三国四国都开悟的啊，初住二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脚都开悟的。都开悟了，如果是一开悟烦恼就断尽了，那就不要那么多的悟了，一开悟就好了嘛。假如说我们啊，虚云老和尚开悟了，烦恼都断尽了，就成佛去了，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啊。小要小到这个位次，宗门下这一法要弘扬啊。这有些个道理呢，就是我们这个法理是没有穷尽的，过去禅堂呢从来没有哪个说把这个疑字包括了见思尘沙无明，一直包括了到等脚菩萨，有哪个这么讲过的啊？讲没有讲，它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它必然这个道理。假如说你真正是过来人，真正是大根大气的， 无量劫来都修个差不多了啊，那你也可以，我这一悟我就悟到什么程度，我这一悟我就42品无明都悟光了，那就成佛了。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开悟的啊，啊，都开悟的。我就刚刚说的，拿这个六记佛衡量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你看看你是什么佛，还是理记佛，还是名字佛，还是这个观恨佛，还是相似佛，还是纷争佛，还是究竟佛？佛有这么多的层次，啊。成了佛以后，那是佛法道同。虽然也是成了佛，有佛法道同，佛与佛还也有差别。嗯，我说这尊佛是成佛多少劫了，而那尊佛呢，成佛多少劫了，那就不一样啊。啊，我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要就是法华经中说的500000000亿挪由他无生际3000大千世界啊，等等啊，那么多的长的时间来了啊。假如说你这个人今天成佛了，那你才成佛呀啊，你有那么多的时，你有那么多的劫数吗？闻佛受长远，那个闻佛受长远，你看看有多少人得到啊，那是佛的境界，佛的寿命20人数不过来呀，菩萨都数不过来的。小佛法要发大心呐，啊，扩大自己的视野啊，老把这个心一迷为心，就把这个心呢放在这个肚皮里头去了，这个不行的啊。心它不在肚皮里头啊，心在肚皮里头啊，那可就冤枉了啊。我们用心，这个心就不是摆在肚皮里想用啊，心是周遍法界的。我们当人这一念，把念佛是谁提起来，一心得力，你这一念真正是与一心得力相应，你这一念心就周遍法界。否则有一点儿妄念在里头，你这个就不能周遍。古人讲讲我们这个当人一念心，我们用心参念佛是谁，就用在我们这个当人这一念。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一念啊，这一念现前不现前呢？不现前，人人都有，这不现前。那既然人人都有，为什么说是不现前呢？啊，说有，就是说这个道理上是有的，理上有，就事上来说呢，你这个心不现前呐。啊，所以古人讲，不离当处常沾染，米迹之君不可见。不离当处，这个当处是什么地方呢？可不是指你这个肚皮里这个当处啊，就指我们当下这一念，这一念它就能够周遍法界啊，冲塞虚空，无始无终，真正的一念，而且是常沾染啊。 不理当初常沾染，沾染是什么意思呢？沾呢、啊、单讲一个沾，就是等于说是继而常照的那个继字，继就能照，照而常继，继而常照。我们每一天做早课，念楞严咒，楞严咒有一个楞严头子啊，开口就讲妙瞻总持不动尊，说的什么？那是赞佛的。啊，赞佛的就是见赞这个大夫顶守楞严的，守楞严王是稀有，守楞严王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妙瞻总持，妙瞻就是沾染啊，不理当处，这个沾染在什么地方呢？妙瞻总持不动尊在什么地方啊？你以为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我们当人一念呐、啊。啊，佛法是不可以向外求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呢，一念沾染，沾染这个一念，找得到不啦？啊，能不能找啊？不找他就现前，你要找他，他就不现前。就说这个道理。啊，我们用功一样，一个同样一个道理，念佛是谁不明白处得力的时候，你这个当下这一念心岂不就是沾染吗？啊，沾染就是清清楚楚的，历历明明的。传统的用功叫什么？我这个念佛是谁啊，念佛是谁提起来一心得力的时候是历历明明，而不是糊里糊涂的。那念佛是谁清清楚楚的啊？在金刚经中讲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不要把这个儿生起心忘记得了。说我们坐香有时候坐的时候呢，不晓得我这是还是有记啊，还是无记，自己不晓得啊。你那个心什么都不想了，那叫什么心呢？那叫做无记，那就是真正的无记。无记像什么样子？不发大心，那个心就是无记的。比方说那个二乘人，法华经的声闻包括大迦摄、目犍连、舍利弗四大弟子，他不是自己直接说的吗？他不发大心，不发大心，他这个心态是什么样子呢？空无相无作啊，于是欲诸世间法不生好要之心，什么大悲心呢，什么度众生心呢，他不是都是空的，他就堕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用功从一最初一开始就是发大心的，心要发呀，心要发明啊。啊，你那个地方我说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就能成佛了吗？嗯，所以人家说我们这个说是禅宗，禅宗，禅宗这两个字呢就是思维修，禅诺，梵语叫做禅诺，凡我们中国的语文，中国的意思呢叫做思维修。既然讲思维修，你什么都不想，好也不想，坏也不想，你那叫思维修吗？堕在无事假里呀、啊、那就不叫无，不叫个思维修啊，又叫个静虑， 净律都是思维修，这些个语言都给我们启发呢。可是现在用心的人呢，都图方便，图省事，图清闲，啊，就以为这事就蛮好的，啊，昨天我看错了时间了，还有几分钟，啊，我们还是问问话，嗯，把这个我把这个差事交代，嗯，用功必须要明理，不明理那个功用起来就是盲修瞎练。佛法毕竟是深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再深再深，哎，也是我们本具的。嗯，刚才不是说的吗？啊，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依法心。你说成佛有什么稀奇呢？也不过是还我的本来面目啊，并没有什么东西从外头来的，从外头来的那就不是我本有的，都是假的，是从外头来都是假的。那个四祖大师不是说的吗？啊，道远非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迷。迷即不得，得亦非真。从外头来的东西呢，就是你得到也是假的。这个祖师的明训呢，告诉我们呢，啊，要我们要时刻要记取的。佛法深，微妙不可思议，好的不得了，啊。那像我们要呢，可不能够像那个二乘人一样啊，孤雕写拓啊，对菩萨发菩萨心，不生一念好药之心，那是被佛都骂的，嗯，骄牙败种，陆地不生莲花，难为情不难为情啊。时时刻刻要发心啊，时时刻刻把我们这个心要唤醒。你要是讲用功的，死水不藏龙啊，有人要问的啊，我们还今天是最后就剩了我这个还一点时间，嗯，嗯，哎，你昨天问过了吧？啊，你不是问过知见立志就是无明本吗？是不是你问的？啊，啊，那知见无知就是涅槃呐。嗯。 我念过，我不太懂。 啊？ 我不太懂，我只是念过几遍，不很懂。 知见念佛的。 这个楞严经我念过几遍，并不懂。 那你比我还懂啊！我都没有，我也没研究过这个教理啊啊！知见立知就是无明本，知见无知思即涅槃。这个是涅槃经中呢有这么两句话，这个也要懂得呢。你要谈这个佛法的知识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做知见立知？啊，昨天你说的，你说说看，什么叫知见立知啊？ 我解释不了。 嗯？ 我解释不了。 啊？ 解释不了。 说不了啊？说不了，我带你说说。嗯。知见是一个方面，立知又是一个方面。这个立知要是从最初来讲呢，那就是最初一念不搅，这叫做立知。 啊，这句话如果要是不懂，如果有人是学过佛法的，学过教理的，我们都知道，不学过教理也懂得的，不若无知，这句话懂吧？啊，不若无知是无所不知啊。啊，你这个在是，如果说是就于世间的来人讲的，就是他就搞不懂了，他无知怎么会都无所不知呢？佛法就是微妙，就是不可思议。般若无知是无所不知，而我们现在呢，每个人都自己认为，你说我无知，那你正等于是骂我。我哪是无知，我是聪明的不得了，我什么都懂。你什么都懂啊，那你就是什么都不懂，啊啊，不若无知，这个知见立知就是无明的本啊，无量劫来起贺造业，这个无明呢，就是从那个时候根本生出来的啊，而且这个最初这个一念无明呢，就是生相无明。这个无明什么人才能破呢？那个等觉菩萨的金刚后心才能破这本无明啊，那就是我们在禅宗也常讲的一念不觉生三邪，就那个一念，一念不觉，不觉就是无明，生三系，三系相，三系相以后呢，引发的那个六粗相。三系相是什么相呢？就是业相、转相、境界相，又叫做业相、智相、境相。业相、智相、境界相，这个三项在语言上说是有前后次序的啊。一念不觉生三系，生呢是同时生起来的，这个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知见立知，就这个立，这个知，这个知呢，是名字上看这个字儿呢，好像是个知啊，这个知就是无明。我们现在都有无明啊，哪个肯承认我自己没有知识啊？嗯，我这个读了小学以后都看是知识分子了，读了中学以后那更是知识分子了，啊，读了大学以后那就不得了的知识分子了，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立知发展起来的，都是生死浩然的生死啊。说知见无知思见涅槃，知见无知是什么意思呢？啊，唯有知见啊，没有那个无知，就达到什么样的呢？就达到涅槃。涅槃就是不生灭地，那就是一念未生以前啊，理呀、宗也好，教也好，都指归到这个地方。特别是楞严经啊，讲得更清楚。嗯，所以人家说是开悟的楞严，没有错啊啊。将来搞门寺，我们冬残夏学这些大乘经典都要跟大家呢一道要学习，楞严、法华、华严、涅槃，这个诸大乘经典都要学习，戒教也可以明心。那、啊、你现在想问什么呢？ 刚才你讲的那个和尚讲的那无记那个境界 啊， 和尚刚才讲的无忌那个境界， 无忌 啊 啊， 那个 不忌善不忌恶，就得无忌 啊。楞严经上说，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受有限，犹为法尘分别应是， 这个法尘分别应是内守有限，纵灭一切。 内守有限 是无 极？我告诉你，内守有限那也是个境界啊，那是个境界，懂不懂啊？啊， 那是不是无极？ 那是内守有限，那是有外，那是法事，那是法尘，懂不懂啊？那个不是六尘的，就是法尘。内守有限呢，啊，内守有限是无所用心呐，对不对啊？你问什么呢？ 我就以为就是在这个境界，就是我就以为我不 能。内守有限在楞严经中还是不承认的，这是个好境界啊，没有吧？啊，那是被呵斥的。内守有限就是我们现在坐香的人就是这样子，一位妄想歇下来了，他就有一个修歇处啊，有个修歇处，无量劫来烦恼扰乱我们的清净心啊，一旦得这个修歇处，好像这个事蛮好蛮受用的，把它放下，清闲自在，有什么不好呢？啊，他就想在这儿就休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能住的。从这个地方能成佛吗？是不能成佛的。从这个地方能开悟吗？是不能开悟的。必须要前进。 再请和尚开始。 嗯。 那个深慧大师说直指一字是众妙之门。直就是知道的直，直指一字众妙之门。 哪个知的？ 直就是知道的直。 知道之。 直觉的直。 没错啊。 后来的祖师又说，直指一字是众惑之门。那 没错啊。 那怎样算是众妙？怎样是众惑？ 看你把这个知这个字你怎么理解啊？刚才你讲的知见立知，那个两个字不是一样吗？知之一字是众善之门，知之一字是众惑之门，没有错啊，我听到是没有错的。那就是说这个知字呢是不一样的啊。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是不是知啊？是不是知啊？你肚子饿了，想吃饭，这是不是知啊？啊，人家打我一记响板，我烦恼，这是不是知啊？知是一个字啊，啊，它的用处不一样。心都是一个心，那为什么叫个妄心呢？为什么呢叫个真心呢？心不都是一个心吗？哪有真心，哪有妄心呢？那就不一样了啊，都是一个心，但是心的质不一样。那真心跟妄心质就不一样，就像我们的买东西一样，真货假货都是一样货，都是一样的药，感冒药，这个药呢是真的，它也叫感冒药啊，那个药是假的，它也叫感冒药啊。那你说是感冒药，真的感冒药吃下来就能够把感冒治好，假的感冒药吃下来治不好，它能够把你吃死，这很简单呢，是不是呢？你说知之一字是众妙众善之门，知之一字是众惑之门，没错吗？人家说念佛念到地狱里下去了，这个怎么理解法的啊？那是灌顶大师有念佛一百字，他就有这么一条，念佛能够念到地狱里下去。那么人家念佛都念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念佛念到个地狱里下去，什么意思啊？他不会念的，念错了，是吧？参禅也是这个样子，会才能开悟，明心见性了生死成佛。那不会开的人着了魔以后，那照样下地狱啊！ 是不 圆觉经上说，知患即离，不加方便，离患即绝，亦无见此。 没错。 可是他说知患即离，这个妄想起来以后， 患，我告诉你，患这个字呢，看在什么人用，懂不懂啊？在凡夫这个患呢，那就是假的；在圣人患如患三摩提，那是圣境界啊。啊，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无量的。法是不加方便的，啊，佛教真正的佛法是不加方便的。 那不去 讲方便呢？那是对，都是对中下根人讲的，对吧？对中下根人必须加方便。上根立志一文钱物有什么方便呢？啊，你说上根立上根立志不加上根立一文钱物，他要方便不要方便呢？啊？不讲方便，自得心开呀、啊！啊，就是佛法度一切众生，对于某些人施之以全，对于某些人呢是施之以实的，全实二教。啊，对于那些大菩萨、如来呢，这一开口就说大乘法，那都是实的，不讲方便。那么对于二乘人呢，那就是方便了。你跟二乘佛度一个众生，都说难呐、啊。从无量劫来就度啊，啊，生生世跟着度他呀，啊，度到法华会上还要加以方便呢，啊。释迦牟尼佛不是说的吗？就是说我要是把我成佛所得的法给众生听。佛一眼睛一看不行啊，众生不能接受啊，啊，那什么怎么办呢？十方诸佛都说方便，那我也是方便，所以继续婆罗爱，威无比就说四界法，那就是方便，从那时候就开方便了。这也是一种教理，也要知道啊，这种语言你还是用心的，嗯、啊。再用用心就可以差不多就透过去了，啊，有些道理就是一个窗纸头一样，一戳就破。但是呢，你戳不破呢，那还不行的，一叶障眼，不见泰山。啊，就那一个树叶子把这眼睛遮到啊，就遮在你眼前呐，泰山再大你看不到。 那请和尚再开始。 我再开始，我哪那么多开始啊？啊？嗯，你还开什么了？ 哎，我初学这个观心这一法的时候， 嗯， 我请示那些老参，我说你观心怎么参的？ 嗯， 他告诉我， 嗯， 他说你这个心就是平常你对这个境界的注意力， 嗯、 就是你平时你的注意力老是注意外边，现在叫你用你这个注意力去注意你的注意力本身，这就是观心。那他，但是我对这个人生不起绝对的信心来。我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请和尚给印。 那个呢，我告诉你啊，嗯、关心要根据自己的根性，它是立誓练心要有基础。如果说讲说这要我们要活学活用嘛，什么立誓练心，那有基础，没得基础做不到啊。你有这个立誓练心的基础，你就可以立誓练心。没有这个基础呢，那你要先要做不立誓练心。那就像我们在禅堂里，就是给初发心的人打这个基础的啊啊。那个老先生叫你关心，叫你关心遇到一切沉静你怎么关呢？那你这个一天到晚就是你总要就见人接物啊，总要有都这时候是沉静啊，你个心怎么关呢？ 他说外边不随外不随境界转，内不属妄想牵。 不是的，外不随境界转，我问你，你能不能够不随境界转呢？ 一开始就能不退境界转了。如果是用心就是不退境妄界转，那你就不要用心了。嗯，正是因为遇到境界虽境界转，所以呢要用心，要立誓用心，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啊，长时间的这样用心用心用下去，你才能够做到呢立誓练心。虽然在日用当中，接触六尘境界，那是哪一个讲的？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那人家有这个功夫哎。我们都是那过嘴上说，我自一物一万物，何妨万物围绕？实际上呢，我们的心心念念都是被沉静转的啊，那理跟事也不相应啊。把这些个道理，就佛法这些个微妙不可思议这个大乘道理，在我们日用当中呢，检验检验自己，我是不是能够做到接触六尘境界心不动？能够做到吗？做不到。做不到不怕呀，我们现在都做不到啊。啊，他有一个做得到的方法给我们用，我们就按照方法去做。 那我请还是给印证一下，他这位法师讲的这个观心法，他这种用功方法正确不正确？就说用注意力去注意注意力的本身， 用注意力注本身。我告诉你，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有一个法，这个老先生叫你遇到六尘境界就不注意它，他叫你怎么样子不注意呢？不能就嘴着说叫不注意不注意啊，啊，比如佛法叫你开悟，他有个方法告你，说生西方生西方，他有个方法告你，叫你开悟怎么呢？叫你什么参禅呢？说叫你生西方生西方，你念佛呀，他有个方法告你啊。那个老修行恐怕就没有什么都告你了，就是方法没告你，懂了？只晓得立誓练心，接触六尘境界，心不动，心不动说不动啊，怎么样才能就不动啊？就是这些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哎，毫厘之差，那就是这个差别就大了，毫厘之差就差得远了，就这些个地方关键的地方，老先生叫你，遇到沉静境界不去。不去被这个境界转，怎么样才能不去被境界转呢？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说你凭什么本事啊？你不也有个本事吗？啊，那个舍利弗他就没得办法啊。佛教他们到维摩老就是问疾去，看病去。那个维摩居士这个房子里头，这帐室里头有一个女，有个天女，啊，说来了客人了，散花哟，啊，散在身上的，散在那个朱大帝那个声闻弟子身上的那个花呀，都钉在身上，钉在身上啊，散在那个菩萨身上的，这花就落下来。那个声闻弟子感觉到，我这个出家的大比丘，你弄些个花弄我的身上，这个不如法，想办法弄，他弄不掉啊。你看看为什么那个菩萨他也不要弄，这花就落下来了。那个人呢紧弄，他就老盯到他。他这就是你不从根本上解决啊，是解决不了的。人家菩萨他就落在身上，他就不住，他心有住，你从根本上解决。你要想见到六尘境界不被六尘境界转，你要用一种功夫啊，这不懂啊？说是不行的，说是不能冲击啊，就是我这也会说呢，说是不能冲击啊。 那么这个方法应该 怎样用的时候 啊？什么方法？ 就说怎样才能做到对境心不起 啊？啊，对境心不起，对境心不起，你要什么方法都可以，八万四千法门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念经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参禅可以做到这一点，持咒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念佛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啊，嗯，因为这些个法门都讲要达到一心不乱，要达到的心清净，你心清净了，这些毛病都没有了，这也搞不过来啊，嗯，这也搞不过来啊，啊，你心清净了，什么都没有，什么六尘境界啊，嗯，好了，嗯，还早呢，嗯。 和尚，这个未用清空是什么境界？ 啊？ 未用清空。 什么？ 没有用的烂贴。 什么？ 无用清空。 无用什么？ 清空。 无用乾空啊。 清空。 什么清空啊？ 就是没有云彩的蓝天。 五阴晴空啊。 嗯。 这句话是你编出来的、啊、还是哪儿来的？啊？ 碰到过。 啊？ 碰到过。 什么？ 遇见过。 什么？ 遇见过。遇见。 什么？ 就是经历过。 什么经历过啊？ 嗯。 五阴晴空，你们说的晴天的晴，五阴晴空。这个我没听说过啊，嗯嗯，什么的？什么叫五阴晴空啊？ 就是这心情好像是一种那个烂片那种 啊？什么的？ 怎么说 啊？ 就是这个心情。 心情怎么的？ 就跟这个没有一丝云彩的这烂贴。 心经啊。 心经、嗯、 什么？ 心的境界。 心的境界啊。 嗯。 你心里什么境界啊？ 就好像是换在任何情况下，好像这个样子，这个嗯，像是哎呀，就是这贴很烂很烂的那么种，嗯，那种感觉。 你用什么功啊？ 没有什么功 啊， 没有用， 没什么功啊、 嗯、 没什么功，我们这个地方可是都是用功的，你不用功你还问什么话呢？嗯， 你就是不用功的时候出来的 啊，你不用功你问什么话呀、啊、嗯， 那个时候是也是坐禅。 什么？ 也是坐禅。 什么？ 就是打坐。 打坐用什么功啊？打坐是打坐，哎，打坐就是用功吗？嗯，用什么功啊？ 是随便就是在这个跳跳戏 啊。 跳戏。 什么？ 跳呼吸。 做呼吸啊。 嗯。 哦，禅堂叫你做呼吸的？ 不是在禅堂里面，就是经历过这种情况，就不动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禅堂，我们这个就是禅堂，就是专禅念佛之水的。嗯，你要是用参禅的功，你就再来问；不用参禅的功，你就不要问。嗯，你这个心里像是糊里糊涂的，一肚子烂稻草，问什么呢？嗯，啊，你们这个辛辛苦苦到搞门市来，也不用功，啊，穿孩子也不穿袜子，就这副腔调，嗯，所以走修行的这条道路，看起来对某些人，是困难重重，障碍多多，嗯，不得其门而入， 莫名其妙，对于佛法，什么叫做佛法？莫名其妙，啊，这个也是蛮可怕的，嗯，说了半天，是什么个道理说不出来，只晓得我这个肚子是五问清空，啊，是哪有这么个五问清空啊，啊，嗯，啊，不行啊，要学习，嗯。不学无术，那我对我们出家人更加不行。特别我们是个出家众，作为三宝之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也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啊，开发自己的智慧，在消福的道路上呢，不断地前进。说出话来也有个道理呢，啊，没这个道理，嗯，莫名其妙，你这个时候就是，没什么打碎板。